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道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道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中午啦，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我是思毛。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今天你希望在直播节目当中来送出一份什么样的祝福。包括后两天就是这个周末假期了嘛，然后我们的2018年也就是一天一天的在倒计时，你什么样的心事什么样的心情都可以通过音乐来在这里传递出来。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已经在平台上给我留言了，其实我已经提早来到直播间好一会儿，然后都在整理大家的留言，稍后在直播节目里面每一位点歌的朋友我都会为你把这样的祝福送达出去。开场曲来自流浪的鸽子点播。 像一个热闹的城，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放肆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问，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就只好趁着酒青春。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啦啦啦啦啦啦啦，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北京这几天的温度实在是太低了，而且这几天风特别的大，还有一些地方呢，我了解到的包括南京，在昨天的时候听说已经下雪了，此外还有很多城市也在降温，所以提醒你此刻在收听节目的你一定要记得添衣保暖，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囔囔的鼻音，对吧，不要像我这样感冒了。今天就不点名了，我们省出时间来念出更多的留言和祝福，包括梅子刚说希望呢，也是此刻在听节目的好多朋友能够把所有的不好都留在2018，来迎接全新的2019，也希望在新的一年呢，身边的亲人朋友以及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平平安安的。在我们广播直播里面有很多朋友不光是在北京地区在车上或者通过收音机来收听，也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一样在通过网络直播跟我们互动传递祝福，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刚刚七喜给我的留言，他说无意间听到了北京音乐广播，很喜欢中午这样的一个点歌传递祝福的节目，我呢是在南京收听，已经听了很多期了，今天也是在节目里面第一次点歌，对吧？看到留言应该是这样的。他说我希望点播一首王力宏的一首简单的歌来送给我的老公，用这首歌曲来感谢他这些年对我的包容，也希望我们以后的每一天都能够相亲相爱。 这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云和天地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依然日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倾诉，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思考 河，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刚刚宋丽还留言说，临到一年的尾声倒计时的日子里面了，能够感觉到大家的各种心声显得更有味道。在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节目送出的是一份祝福，来自 Easy Time。 他说12月30号那一天是我和我老婆菠菜我们两个人的结婚纪念日，因为那天没有咱们节目的直播，所以说今天周五的时候也希望在节目当中提前送上一首歌曲，并且对老婆说，这些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事情，还好有你在我身边来帮我，让我觉得很幸福。我也看到了你高兴流泪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呢，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点播了一首《爱如潮水》送给老婆。今天也希望在节目中点播至上励合的《棉花糖》送给老婆菠菜，也希望我们能够永远甜蜜幸福一辈子。最后呢，他给我写出了五个字，很简单，他说老婆我爱你。如果你也希望像他们一样在节目当中送出祝福，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栏，你可以直接找到我。 下雨坐在你身旁，是谁曾经说太幸福会缺氧，爱情已种在心里自由的生长，童话里的浪漫需要用心去培养，想带你一起流浪沐浴阳光，去完成温暖的想象，好可爱模样，好像是浴室口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比起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几条网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敞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梦想用你世界都变了，就算天快亮，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许下愿望。 在寒冷时候我们难免会彷徨，爱总会守在某个地方建造起围墙，心需要更坚强，不退让不绝望，有时用等待慢慢代替了感伤，需要去付出多一些，互相体谅，想一起去等待着那道曙光，像风雨之中拿着烛光慢慢点亮未来的时光，有我的肩膀。在远方细数快 翅膀，我们自由飞翔。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有你世界都变了，就算天快亮，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就是天堂。 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接下来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彩虹糖的梦给我的留言，他在昨天晚上还问我了，大概是10:39:17，在那个时候给我留言，希望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送出祝福。他说呢，今天希望把这个祝福送给湖北天门外国语学校302班的班主任以及所有的老师和小朋友，因为29号的家长会呢我不能赶回去参加了，特别想对女儿孙佳怡说一声抱歉，对不起。当然还想跟她说，佳怡，其实你说话的声音特别好听，我也希望你以后回答问题的时候呢能够大一点声音，好好的学习，然后把这样的习惯培养出来，一定要坚持大声的自信的回答问题，或者说在课间和朋友们开心的去交流。他说，妈妈相信你一定是最棒的，也要特别感谢302班的所有的老师，是你们的辛勤付出才能让孩子有快乐健康的成长。今天呢，点播一首幸福拍手歌送给老师们，这也是他们在去年家长会时全班一起来合唱的歌曲了，好久都没有唱了对吧，老师们辛苦了，送给你。 2018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2019年1月1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1周年生日特别直播，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我是思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2019年的新年钟声即将敲响，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也将如约而至。1月6号到2月1号，历时27天，国内7支优秀音乐院团将集中登台献艺，为北京观众带来8场异彩纷呈的音乐盛宴。从蓝色多瑙河到多彩云南音诗，从神秘的丝绸之路到热情火辣的西班牙随想曲，2019新春祝福之乐逍遥系列音乐会将在节日黄金档期间带您一起聆听经典。日前，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成功首演亮相，绚丽多彩的舞台呈现，优美动听的音乐旋律，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的故事剧情。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为大小观众献上了一场奇幻的歌剧之夜，带领青少年观众一同领略歌剧艺术的别样魅力。伴随着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落幕，昨天2018天桥奖颁奖典礼揭晓。作为鼓励和扶持国内优秀原创音乐剧的奖项，2018天桥奖颁发了优秀剧目奖、优秀表演奖和最佳制作奖三类奖项。音乐剧《小王子》《近乎正常》中戴安娜的扮演者杨竹青及《小王子》制作人刘大义等分别获得以上奖项。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了。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还有很多朋友陆续在发来留言，在通过节目来点播歌曲。我们在此刻在下半时段首先要播放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快乐的小猪，他说在这个周的周日呢，农历的11月24号啊，周日是我表妹也是我的闺蜜海兰的生日，今天希望点播一首杨培安的《我相信》来祝她生日快乐，也相信她能够越过越好，越来越漂亮。12点34分，依旧还有很多歌曲来等待着各位来点播传递祝福。北京音乐广播下方留言栏可以直接找到我，文字语音都可以。祝你生日快乐。 好开烦恼，勇敢的大步向前，我就这 还记得在小时候上英文课的时候，老师专门讲过这个 do 的一个用法。正常我们可以说 I believe, I love you 等等，但是加上 I do 什么样的话，会强调一个语气，表明我们会更加坚定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在杨培安的我相信当中， I do believe, I do love you。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刚刚还有朋友在问周末的两天音乐加速度还是不是我直播，这里说一下，周末两天呢是换了一个人，是由我们早间非常熟悉的月月鸟小哥哥来代班主持，然后早上八点钟呢，各位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或者来听听他为你选的一个出行歌单。还有朋友以为啊，今天节目是最后一期了，不是啊，我们周一12月31号才是最后一期的直播，所以没有问题。这个好多朋友都在发，哎呀，我2018年经历了好多好多事情，感慨万千，一言难尽。没关系，不要着急，周一那天节目里面，你大可以在这里面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在2018年你都经历了哪些。同时，你也可以，有一些声音的东西，你想送出的独家定制的祝福，或者是一些用文字整理出来你在今年365天经历的那些难忘的故事，都可以发送给我。2019年1月1号那天的特别直播里面，每一份带有着告别和带有着启程的祝福，我们都会通过音乐来为你送出。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何莲，他说目前呢正在为了一个考试而奋战，2018年经历了很多事情，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为了能够更有资本的留在北京这样的一个温暖的城市，参加了好多好多考试了，期间这种辛苦也只有自己最清楚了。今天希望在节目当中来点播一首赵雷的《30岁的女人》，她希望为30多岁依然单身的我来加油，给我一份勇气，给我一份坚持。咱们的节目里面有好多听友家里面有孩子，上面有老人，可是为了各种各样的考试，甚至是为了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也是在熬夜去背书，去参加不同的考试，去背题等等，每一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理想的生活而努力。这首歌《30岁的女人》在节目的直播中送给何莲，希望你的考试一切顺利，到时候别忘过来报个平安。 她是个30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她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30岁了，光芒和激情已被岁月打磨，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活？我喜欢30岁女人特有的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你说工作中忙得太久，不觉间已30个年头。 岁，身材还没有走形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可否留有当年的一丝青春？可是这个世界有时候外表决定一切，可再灿烂的容貌都扛不住衰老。我听到孤单的感谢声和你的笑，你可以随便找个人夏天，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留着。 这个时候请允许我压着音乐来再来念两条留言。一个是来自静，他说我是12月30号生日，天天也希望能够为自己来点播一首歌曲。最近开心幸福的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好事啊。他说新的一年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满满，每天都是开心快乐的。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十八子，他说他是来自河北的一名务工人员，和爱人一起在北京这边打拼，已经9年了不能够回家过年，在北京这里祝家里的亲人过年快乐幸福，也希望送上一首歌曲祝大家新年快乐。两位都没有具体说歌名，朴树的这首生如夏花送给你们。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 不舍昼夜的奔波陪伴，只是为了让你听到希望的声音。 你的故事，我的歌，关心你的听力健康，关爱听障儿童。爱的声音，从听见开始。 在这一时刻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在节目当中音乐背后的另外一种故事，他们来自一群听障儿童。近期你都会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每期的临近尾声都能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些孩子呢，他们在世界当中从出生，从来到这个地方，他们的耳朵就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到很多声音，也听不到那些爱的关心和拥抱等等。可是他们也依旧在努力的学习，在家长的付出、家长的陪伴下，在老师和国家的支持与培养下，他们也在茁壮的康复。在这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家长和孩子都经历了一些让他们难忘的一些故事，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跟各位分享一下。比如说一诺妈妈，前段时间我们刚见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跟我说，他是有两个孩子的，哥哥是一名健全儿童，但是妹妹患有听力障碍。两位同样都是自己的亲骨肉，但是却要经历不同的世界。你知道伊诺妈妈是一个在情绪方面比较敏感的妈妈，她跟我的声音她是这么说的。 经济上也有一方面压力，精神上，我觉得是精神上压力是更大的。经济上的我们实在那个可以借，可以什么想办法以后再那个都行，但是精神上压力真的特别大。因为像一诺这种孩子的话，他因为比别人慢很多，但是你还不能说把他天天关在家里就我俩在一起的状态，那我们肯定也跟外界隔绝了，也不了解外面人什么状态，但是我还得带他出来，我还要让他要融入环境，但是一出来你肯定就有比较嘛，一比较觉得他跟别人差距很大的时候，这种时候我就特别焦虑了。 一诺妈妈有时候很焦虑，出去看到自己的孩子和别的孩子有时候康复的进程还不一样，有点跟不上的时候，他也很慌。听力障碍的确是他有不同程度的，可能一诺妈妈的孩子刚好是处于程度比较严重的，需要更加耐心的去陪伴。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故事我的歌提醒你关心听力健康，关爱听障儿童，这些孩子也会在2019年的1月4号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艺术基金会将会在国图艺术中心晚上7:30来举办首届听障儿童25分贝的公益音乐会。那目前呢，音乐会已经开通了门票的认捐活动，请热爱音乐和热爱公益的你一起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回复关键字25，就可以收到一张节目的音乐会介绍海报，其中有二维码，可以按照提示扫码进行购票认捐。刚刚还看到很多留言，这个说句心里话，包括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说感谢这个2018的陪伴。别着急啊，这个今年还没过完呢，对，下周一12月31号的时候我们一块来感谢好不好。最后一首歌依旧来为你传递温暖，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名字好难曲，他点播了贾胜强的这一首姐姐。他说我的姐姐就是一个北漂，姐姐来北京很多年了，一直都是一个人很辛苦，而我呢，去年也是刚刚来到北京，很幸运有她在我身边为我指路，陪伴着我。从小到大，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都是姐姐来照顾我的，我也特别想感谢她一直以来的照顾。她说姐姐呢，平时没事就喜欢听北京音乐广播，所以今天我希望点播一首《姐姐》送给她，希望她健康快乐，一切顺利。 小的时候上学，老师总是说你比不过我，我也躲在角落里偷偷笑过，冲出教室福利社社最爱的福满多，结果烂账全都是你给的，淀粉抹在脸上那是做游戏，阿妈拿着留声机在唱花戏。长大以后，现在的你为人娘，为人妻，